好，星期二得到，今日咧系呢个918，今日系9月18日啦吓，咁就好多年前嘅918咧，就系、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吓，咁、啊、但系出街已经系919啦，919就冇乜特别嘅啦吓，即、啊、除非过澳门。甩牌，甩只狗啊，撞只烟，跟住嚟只四边就系919啦吓。咁啊，讲起澳门咧，咁咪交代一下啦吓，因为咧，即系呢两日唔系好如意吓，咁啊输咗钱，所以咧嗰日瞓唔着，就谂住过去报仇， 系 即系星期日咧，系9月17日啦吓。点知去到澳门，哎，只手指去过关嘅时候，知道濑咗嘢啦。试咗几次都冇反应，平时一下就过噶啦嘛，知道濑嘢啦， 即系捽下只手指捽嚟捽嚟都捽唔到啦。 系啊，那個、过咗好多次，跟住咧，哦，知道大镬啦。咁啊，巡例啦，有条有嗰啲入境处嗰啲啊，带咗我入去房度。咁嗰间房唔系有一次噶啦。咁以往咧，所有香港嗰啲记者啊，嗰啲泛民啊，嗰啲咧，所有嗰啲被拒入境嘅咧，都系大个房嘅。咁一般个半钟至两个钟到啦吓，嗰个时间。咁琴日唔系好多人嘅啫，好似我咁嘅 case 咧，我睇晕晒，前面得一个有个男人。 哦，即系除咗你喺间房度，仲有其他 好多人噶，有好多外籍人士嘅。 我仲谂紧会唔会单独俾你留喺度，又摆条 lens 线咧？ 有好多外籍人士喺度嘅，因为有啲咧佢证件唔啱，有啲好多大陆人。 哦， 就佢哋可能嗰个证件咧就冇包澳门，咁佢哋咧就以为得就照过，咁啊过唔到，咁嗰啲要俾钱嘅。即系遣返啊！ 遣返 咁我哋咧就唔使钱嘅遣返，就佢又攞张船飞就话嗱，唔可以俾你入境啦。咁咧你就对澳门嘅内部保安咧构成威胁，系嘛？咁啊，所以咧就拒绝你入境啦。咁啊，遣返啦。咁啊， 等候时间会派啲嘢俾你食下啊嘛。 冇啊， 冇啊， 冇啊，水都冇啊，冇得饮啊。咁啊，所以咧，琴日咧就搞到下昼3:30咧，先至坐嗰班船翻过嚟，吓、啊、翻到香港4:00几，好辛苦啦，即系几个钟头搞咗， 水都冇滴、啊，几个钟头， 冇啊， 系咯， 冇啊，搞两个几钟头，唉，真系辛苦到不得了。咁啊，所以咧， 报仇唔成功， 短时间内我都唔会再去澳门噶啦。即系我知道嗱，其实今日如果再过去，应该过到，因为过咗嗰个选举啦。 系啦， 系， 因为澳门咧，其实我之后我都。依个系我自己谂嘅，但系咧，我觉得咧就佢本身有个名单，系包含晒所有嘅香港嘅泛民反对派。依、這个名单应该系香港政府提供俾佢嘅，或者占中嗰啲俾人拘捕过，抄个身份证，咁啊学民思潮，咁啊或者学联全体所有，好似你凡系依啲组织嘅成员咧，都会全部都有记录在案噶啦。咁、所以咧，佢系如果普通嘅事项咧，佢净系嗰啲即系民主党啊、公民党嗰啲可能入唔到境。咁但系咧，如果一到嗰、个有啲咩紧张事故，好似之前习近平访问澳门，咁啊跟又或者嗰、那个 回归纪念日国庆 系啦，呢啲咁嘅大日子咧，佢系收到最紧嘅，即系咧你基本上咩人都入唔到去，系甚至乎同名同姓，因为有个当时有个小朋友一岁叫何俊仁，真系入唔到境啦，又因为佢入唔到境， 推住 B B 车啫，嗰个仲系 系啊。咁样嘅，咁琴日同埋嗰间房有个咧系澳门人嚟嘅，入唔到境。咁佢咧应该系用香港身份证，所以入唔到。咁可能个名或者系类似可能参加嗰啲某啲咩组织团体啦吓。咁如果佢用澳门身份证就入到嘅，因为咧佢嗰个唔系嗰样嘢监管啊嘛。咁所以咧，我谂啊，短时间内都冇办法噶啦。 唔系、哦，可能过去帮衬永念庭啊，过得关咯。系咪？唔系过去 帮衬， 你得多，系、哎、啊。哦， 过嚟太炒菜噶。 唔讲你又自可，讲起流啦。个海关问我嚟做咩啊？我嚟买永念庭啦，系嘛？佢话听都未听过澳门人，咁嗱冇理由啊，真系咁出名你都未听过，你系咪澳门人啊？你吓？咁啊，佢话喂，真系未听过咧。喂，咁我嚟扫货，谂住我嚟大手买入嘅、啊，佢拒绝，始终都俾你拒绝入境。咁我冇得视察啦。 梗系啦，个 agent 唔喺你身边啊嘛。 我有 agent 打开嚟入。 梗系啦， 系咪？所以咧，我咧喺度咧严正呼吁啦，大家咧，如果作为好似你哋 身家唔係好清白嗰啲咧，好似我咁咧，身有屎咧，千祈唔好喺澳門咧就置業，包括連陰宅都唔好置業，因為咧你唔知幾時想去拜嘅時候咧，就唔俾你入境嘅，一搞搞幾個鐘頭噶。 如果最惨系点啊？你冇搞社运，你系同名同姓又拦住你，又唔俾你去拜祭，真系。 系啊，你知啦，你打上网打梁国雄啊，百鸠几二百个梁国雄噶，系嘛？张国荣都有40-50个啦，张国荣又有个死咗嘅，又有个马主，又有个上市公司主席，系嘛？建滔化工个老板咪叫张国荣咯，系咪？咁你话同名同姓几多咧？系嘛？咁啊，跟住咧，我冇办法啦，搞咗几个钟头之后，永廉亭买唔成啊嘛，之后报唔到仇， 报唔到仇，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啊嘛， 迟下啦，迟下啦，短时间我都唔会再去噶啦，唉，冇办法，系咪？即系此亭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咁我咪唔系嚟要帮衬你嘅永廉亭咯，系嘛？所以我都呼吁大家都真系小心啲，你买嗰阵时候你要 check 清楚你入唔入到澳门先， 冇用噶、哦。到时一个唔觉意，有一个同名同姓嘅人唔觉意，俾个名单交咗过去，咁你又入唔到噶咯噃， 成日 update 住咯。 但你 update 唔到㗎，你唔可以 update 自己㗎嘛。 改名啦得唔得， 冇㗎，改唔到名。 改唔到名啊。 好难搞啊。所以呢即係。 但係咁喎，人哋宇宙唯一嘅激进派啊，都入到境，你又反而最溫和嗰个入唔到境。 係呢、這个世界真係你几唔公平先得㗎。我哋做人呢叫做人善人欺天亦欺。係咪，所以呢冇办法啦，俾个天欺。啊，咁啊，都唔好再提啦呢件事，尽量少啲讲啦。咁我另外想讲翻咧，嗱，因为咧，我最近赌翻马，吓咁啊，咁啊，好多人问起啦。咁啊，其实我就唔系唔识赌马嘅，我系14岁我入马场嘅，啊，基本上咧就已经赌咗好多年噶啦。啊，喜年之星赢打比嗰届，我已经入马场噶啦。 哇， 1992、93年喜年之星。 即系你自己先 系够唔够 清入噶？够啦，十四岁， 即系你先系英雄出少年嗰只喎。 唔可以咁讲咧，算咩英雄咧？赌鬼边系英雄啊？系咪啊？咁啊，所以咧就其实赌咗好多年嘅。咁但系点解会戒赌咧？就系、是、因为一个撚屌组织。当年呢呢、这个喺2012年嘅9月呢就有一份报纸叫苹果日报呢就係、是、出呢、这个出文去攻击我当时支持过嗰个撚屌组织啦。咁所以呢我就决定呢唔撚睇，因为呢我睇开嗰份报纸嘅马经嘅苹果日报嘅马经。咁、哦、资料比较详尽、嗯、所以呢我一路都买嚟睇。咁冇唔抵制份报纸啦，咁你唔睇得佢马经㗎係咪。咁所以呢就因为政治嘅信念就唔赌马啦，索性连马都唔赌。 呢、這个戒赌嘅方法都几新颖，系咯，真系未听过，真系未听过。 系因为纯粹一份报纸，因为咧我睇以前咧我睇开职业，但系咧觉得好流。 系 咁啊，苹果日报啲资料啊详尽好多嘅，即系讲马经吓，马经版，其他就唔敢恭维啦。系马经版详尽。 咁你点样评价？另外有一份即系一半做马经嘅报纸咧？ 边份 狂猫嗰个 癫狗日报， 狂猫日报。 嗱，讲真喎，癫狗日报以前写马都几准下喎，讲真喎。嗱，佢贴亲咧，通常都系啲大热啊、次热嚟嘅，但系咧唔会话十几蚊嘅马，点都系20几蚊、30蚊嘅。即系咧，你如果唔贪心咧。就可以揾到食嘅，但系我赌马我通常唔买啲马嘅，因为咧我系最中意买啲好冷嘅马。咁啊星期二六嗰日咧，前面几场都输到扑街噶啦，就斗零都冇收。俾我中翻场，我买嗰只系225倍。 我嗰阵时读中学咧，啲人都有买嗰份《狂猫日报》啲人嚟赌，跟住嚟赌马噶喎。啲同学都咩神秘客啊，系啊， 唔系佢嗰啲贴士咧系热门嚟嘅，但系咧我唔买热门嘅，因为咧我见到5-6倍我都唔赌嘅。 你听明啦？赢莫雷拉都系因为搭咗只50倍就66倍，啊星期六输到扑街，林拉屎执翻只200几倍， 225倍嗰只马叫欧美叫新疆房，其实咧就跑1600、2000嘅长途马嚟嘅，嗰场跑1000，咁冇可能买嘅正常人，所以咧我都唔敢同人讲，惊俾人笑嘅，你知买啲马实俾人笑，100蚊 win pay 冇可能噶嘛，买 win 系咪戆捻鸠啊？其实 而家啲赔率去到200几倍嘅， 有噶。 最冷嘅一只 Win 爆过3000多蚊噶。 电算机点样打？ 99咯， 都仲系打99嘅。 系啦，总之1000倍以上就打99，即系100倍以上打99嘅啫。 哦，即系嗰个显示板。 但系咧，你如果喺电脑啊或者其他地方睇咧，佢系你显示到200。我买嗰阵时系180倍，后屘回到220几倍。 因为我从来就净系知道99倍啦。 咁你就 话 只老鼠度扑街啦。 唔系啊，赢俾咁我嗰场之后我中翻晒，咁但系咧第尾两场啊输翻啲咧，跟住夜晚赌波又输咧。系嘛，输咗几场，系咁，所以咧之后嗰日念念不忘，谂住去报仇，就即系俾人啦，俾人嚟报咗仇啦。 喂，第一次讲闲话啫，即系喂，再问你一问啦。喂，传闻你支持某组织嘅时候，屌你老母一年搵少150,000、啊。 传闻就归传闻啦，咁我都唔想讲咁多啦。即系咧，我都以前都即系好大力支持嘅组织，之前咧就平均一年都搵咁上下数啦，我都唔敢讲。咁啊支持咗之后咧，4年咧加埋都搵唔到一条数。 哦， 系、哎、即系，所以都系运制嘅啦。 唔使咁样讲啊， 支持啲扑街组织都系运制。 即系你支持呢个组织，你又搵唔到食， 系 啊，有啲支持呢个组织嘅啊，或者激进杀，比佢哋更加激进嗰啲就坐监，系嘛？咁我寻日咧就唔觉意喺铜锣湾就见到呢个前主席嘅前呢个激进嘅组织嘅前主，即系前主席，扮到好靓咁行过，跟、 哦、 住我老婆啦， 哦，女性嚟嘅， 系啦，话点解你唔同佢打招呼啊？ 我喺铺头喺附近。 我话人哋激进到就嚟都上市啦，边度会识我哋啊？咁嘅唔系啊，上市我系啊，有啲就搵唔到食，有啲啊坐监，有啲就做上市公司主席， 就准备。 唔系我哋蠢，讲真啦，人哋冇搵支枪支住你支持 嘅。我冇讲咩，我 话我哋唔系啊，我哋蠢啊，真系噶，其实系我哋蠢嘅。 其实佢仲有一股信念咧， 人哋 觉得 人哋都老实讲，人哋都冇叫过你支持，系你啲傻閪真系支持佢啫嘛？边能叫你支持佢嘅？系咪？而家搵啲枪支持你嘅咩？冇人，从来都冇人叫你支持。 佢哋个名字改得好咧、 嗯， 你会谂住集合晒呢一班人，就会有嗰种力量出嚟啦。之就系事与愿违啊！ 事与愿违， 因为我都觉得，即系如果真系一个人充满信念，系做一件事嘅话，不怕牺牲嘅话，但系原来喺呢几年。不怕牺牲到又嫁埋啦，又生意越做越大啦，咁咧就但系个组织啊越做越萎缩啦，然后佢咧就准备上市，咁都系成功噶、哦。 即系自己成功， 唔系嫁人咧就呢个绝对同任何嘢无关嘅，即系唔能够咁讲嘅。 即系我话佢即系比较幸福咯，就系话。 咁幸福人哋喂，老实讲啊，幸福关你咩事啊？正啊，系咪先？你啊，即系唔抵得人幸福嘅咩？ 唔系，我问下啫，我唔抵得。我话即系觉得哇，都即系相当好嘢啫，一个人可以分心做咁多份啫，我冇。乜问题都冇， 其实冇所谓嘅。我呢、這个我嗱，我个人觉得冇乜所谓嘅。唉，不过算啦，即系而家咩都过去咯，咁人哋发财系嘛，咁你又唔抵得人哋都冇办法噶，边个叫你？ 我冇唔抵得啊，不过即系讲件事，我就撞到佢。咁我老婆问你，点解你唔同佢打招呼啊？咁啫， 会人哋会复人，你唔好真系高攀人哋添啊！你 who fucking care 唉，唔捻采购你噶，系咪先？ 跟住你俾你话，我哋以为卖紧乜嘢？我卖紧猫山王同啲洗头水。哦，呢啲同我嗰间铺啲唔得啊！ 系啦，我哋咧啲闲话讲完啦，嗱，咁我有个呼吁，嗱，因为咧，咁啊，即系赌翻马咧，其实我哋又唔系话要谂住喺度卖 tips， 因为咧，我最好笑觉得呢个世界你有人会相信买 tips 嗰啲人，因为你谂下啦，佢话俾你知贴张飞出嚟， 屌你有冇炒热咗？ 中500倍过关，你谂下啦。买100蚊落去有5鸡嘢喎，佢卖篇贴士俾你，收你几多钱啊？收你1-2千蚊，喂，自己买啦，不如系咪啊？使鸠卖贴士俾你咩？一定系搵笨柒噶，用个正常脑谂到噶。我唔明点解会有人去卖贴士，喂，真系嘅，真系掂嘅，自己赌啦，唔好话500倍啦，3关过埋，2得4，4得8过3关，啲人过澳门啊，都系求过三关啫嘛，怼5000银过三关都4鸡啦。使唔使买你贴士啊？所以咧，我哋亦都唔系话想，第一，我哋唔想话卖贴士，亦都唔希望有呢啲嘢发生。第二，我哋都系 希望同啲即系网友大家交流一下，你又贴一只，我贴一只。咁有时咧，因为咧，我自己知自己事，我赌马咧系专门赌埋嗰啲马好偏锋嘅，系基本上咧系唔会有人买，唔会有正常人买嘅。 同你个人嘅性格一样啊。 所以咧，嗰啲两倍啊、十几蚊嗰啲马，我系第一只画噶。但系谂下，屌你唔捻得，我琴日买口孖宝，我觉得好捻羞辱嘅，买呢啲孖宝，三关唔系买每关买三只。第一隻无雷拉，第二隻潘顿，第三隻呢就是我挑嗰隻大冷马，是五六十倍，两军就咁卖，最后跑咗无雷拉搭无雷拉，就派七十几分，屌你老味， 真系崩溃喎、 啊！喂，咁都赢钱喎、啊！嗱，我买咗450蚊，嗱，三三归九九注嘛，我买50蚊注买450蚊，派翻900几、啊，都赢钱、啊，即系话咁可耻嘅马跑出嚟，我都赢钱，即系话我买马嘅方法系错嘅。是真的错的。热门马其实不怕买，不过呢你最紧要都。 性格不 啱。是啊，我性格不喜欢买热门嘛。 即是你是想住刀仔锯大树一。 我是想住十零倍十零二十倍过四关那只嘛，买一百蚊落去收返一百几十万那些嘛，想住。我争少少的其实之前。试过不止一次的。咪就最后人几鸡咯，最后那只影相亦都有一场买马，最后那只影相影输个输条毛真的。如果不是我赢140000。我40000蚊过关过落去嘅，会扣会翻成4000蚊，因为你马会咧，你买过关飞咧，一条飞超过10000蚊咧，有 10% 回扣嘅。咁我40000蚊过落嗰只冷马赌嘛，35倍嘛，咁输咗啦，咪40000蚊嘅 10% 回扣咯，咪有4000蚊咯。咁你谂下啦，我过落去咪有百四万啦，35倍嘛，所以呢啲嘢讲系命水冇得讲嘅。咁我即系呼吁啦，因为我一个人讲唔到咁多嘛，希望有其他网友可以入嚟，即系交流一下，多啲交流一下，就唔系话放贴放料，又唔系卖贴士，亦都唔系话牟利，因为大家互相嗰个提醒啊。因为咧我自己知自己咧系好偏锋嗰种人，我冇可能过到四关咧系五倍十倍啊嗰啲嘅，我系只能够中两只十倍，或者中一只30倍，一只20倍，但系咧嗰啲五六倍都中唔到嘅。 我僆仔又买马，我僆仔真系又买马。嗯， 但系僆仔唔买马， 但系咧 都唔系嘅，好多人都唔系嘅。 但系咧我自己好，系一见到即系好热嗰啲咧，我系唔会买嘅，变咗你越买越冷， 系啊， 后屘冇心机度。 系啊，唔系啊，你买得细嘛？嗱，我哋唔我老实讲啊，唔会话主张一只马，因为我试过最大嗰场，我一场马输9000蚊。嗰阵时系16岁，咁哇输完之后成个人都呆愣咗，谂住赢鸠硬啊，怼捻晒落去，成个人 仲要买 pay 纸噶嘛 ，win 啊， 买 win 啊， 十倍嘅、啊、差唔多九倍十倍噶，我都好搏命噶，咁但系咧唔系人嗰种性格噶，我唔会，我两倍热门奉旨，我唔会输喺热门身上嘅，我系输喺冷门度，但系买冷马你唔买多嘛，老实讲啊。赢20000蚊好快输晒嘅啫，我咁买法，你每日输2000-3000蚊，你好难，通常输晒噶嘛，你买啲咁冷噶嘛，系嘛？ 即系而家啲翠荷，你一定唔会买嘅。 第一只话拖都唔捻拖佢啊！我以前买马咧系用50倍做胆拖翻啲热门转头嘅，真系噶！你两倍我宁愿唔买，宁愿唔中，所以我即系嗰种性格系其实唔啱嘅。尤其是而家莫雷拉喺度咧，我呢种性格系输死嘅，定你有佢喺度，场场都喺度，咁你冇得爆冷咁啊！场场都100蚊 Q， 点买啊？屌你，我买 pace 都30几倍噶嘛，系咪买只 pace 都快300几蚊？ 喂，其实大家研究一下嗰啲咧，好似你讲嗰啲咩盘嘅陷阱啊，即系佢哋个捉佢哋个路嗰啲思路系点样啊？嗰啲赔率点样跌法？嗰啲 都 几好玩嘅。 嗰啲都唔系成日中到嘅，有时中，有时唔中啊！即系佢唔系铺咁样开快嘅， 系啊。 不过有时就会咁样咯，吓咁啊， 提醒咯，可以 系啊。喂，咁啊，讲到呢度闲话啦，系讲得太多啦，我哋讲半节啦，大半节啦。咁我哋讲翻咧，即系香港地最近发生咗好多事啦。 其实咧，你讲呢啲闲话好嘅，因为心情啊真系相当沉。 哦，系啊， 因为咧，寻日咧，即系。反港独大联盟，即系令到 唔系讲琴日啦，就咁讲星期六嗰日咧，嗰日全日我赌马，你见我都冇乜评论啦，系嘛？全日 我都话啦，屌你咁嘅星期日讨厌佢哋咧， 嗰日麻醉自己啊， 死咗两个人啊。一个咧，一个巴士嗰个23岁嘅学生斩死佢条女，捅搵攞把刀狂捅，跟住自己剥烂个车窗跳落去，即系呢个世界会 究竟系发生咗咩事啊？你谂下， 即系点？喂，好似话喺个巴士度有啲争执，咁就嚟咯。 佢带埋佢唔佢佢有 佢有预谋啦， 嘅其实 有备而有架撑来噶啦，带埋架撑上车系嘛？ 呢个正常人会带把刀出街嘅， 同埋会唔系好难，好少可会拣喺个巴士度讲数噶嘛？你明唔明啊？ 系啊，巴士唔 同巴士坐咁多人， 谂住喺巴士讲数，不过激起上嚟，屌就喺个队捻冧嚟。 系啊，跟住自己跳落嚟，即系。究竟是什么事呢会搞到这样是吧想不明白另外一单又是很离奇的在海洋公园那个鬼屋是吧 是 在个鬼屋里面被他砸死了是吧那个又是僆仔来的是即 是 ,90 后来的都是。 是的现在90后如果90出世今年都27的了其实不后生的了已经你想想即是不要用什么标签90后了是吧 现在27岁 是啊 ,00 后就后生。是吧所以呢即是当年我们讲80后的年代是2000几年嘛 ,80 后都是20多岁嘛喂现在多了10年的啦所以呢 ,90 后都不啱数的了。你91年出世都26岁是吧那那些都26岁即是现在好多即是好多僆仔呢坦白讲啊我同啲朋友倾起即是年纪大少少啦他们的人生经验阅历丰富啲他都话现在僆仔其实老实讲不知点諗。点话不知点諗呢因为你好似大学生咁样佢哋好多时其实未出嚟个社会唔知道社会发生咩事喺网上睇到嘅嘢以为可以以为係讲嘢一定係讲到最激㗎实际上啊做都唔够胆做出嚟啦係咪即係 或者以为只要佢有諗头囉佢哋个个都。 係啦佢哋觉得自己係啦觉得自己 sell idea 个諗法掂。喂问题你冇一样嘢叫实践嘛。呢个世界好多时候经验其实真係好宝贵。 如果啊是真系冇实战嘅经验，如果你话佢哋班人系有实战经验嘅，热狗一早执咗啦。 哦，系啊，啱啊，即系你见热狗呢啲组织吓、啊，竟然嗰啲叫做主路吓、啊，仲可以即系点讲啊？风流快活，你就知道香港真系太多蠢人。 唔系佢嘅情况系点咧？就算佢点样行嘅，即系点样威嘅，即系几多人啊，即系 like 佢都好啦。你发觉佢人数差唔多嘅。 唔系，而家人数系少咗嘅。 而家系少咗， 但系有个问题就系咧，当年 like 佢嘅人咧，有啲会出嚟嘅，而家就唔会啦。 唔系，佢个问题咧就系佢人数系冇乜点升过嘅。虽然嗰阵时气势点样盛，佢人数都唔会升嘅。点解咧？你见到佢收咗好多人噶，但系其实佢收咁多。后面走嗰啲你唔知啫嘛，收咁多走咁多，佢系要靠收得人多，然之后咧后面走唔紧要，咁啊差唔多维持翻咁上咯。但系而家大镬啊嘛，而家我哋网台有一个 KOL 咧，就搞到咧呢个组织咧入呢个组织就会觉得你好残， 系 卒之咧就来源冇咗啦，而家就净流失啦变咗，所以你见讲到佢细咗噶， 系 正常噶， 即系咧好似嗰个叫做。那个叫咩名啊？即系嗰个网上面好有好著名嗰个啦，经常做四个钟头节目嗰个啦。咁佢咧系真系好成功，令到咧啲人觉得喂热血公民就系柒。 系啊，佢成功咗呢样嘢啊，所以佢来源少咗。咁但系佢流失嗰度你避免唔到嘛？ 即 系 好似马多夫骗局， 系 冇新嘅资金入咧，就好快爆煲噶啦。因为咧你冇新嘅钱落嚟派彩嘛。 所以我上次咧我冇讲到啦，话掂而家趁咗晒机会讲埋，佢哋倾屌票噶嘛。 哦，系啊。 点解咧？ 我初初都组织兴喎，着黄衫嗰啲都 嗱唔紧要，我初初唔明噶。你话喂，你点拉到票啊？呢啲咁样，你唔都真系闹人哋会拉到票咩？唔系。佢明知道拉唔到啊，其实佢呢个做法就系维持翻佢而家班人，令佢流失少啲。 嗯， 因为咧，你如果正正经经走去做嘅话咧，你会好多挫折感噶，因为你拉唔到票翻嚟嘛。但系闹人咧系正常攞唔到票噶嘛。 哦， 咁所以冇问题啊。咁嗰啲人咪继续留喺度咯，佢流失量减少咯。 有道理， 即系明知唔得噶啦，唉， 系啦。所以佢呢个唔系进攻嚟嘅，系防守嚟噶。 哦，明白。咁啊，呢个组织我哋都唔系好适宜讨论太多啦，因为咧，即系灰飞烟灭咗嘅嘢，系嘛？有咩好讲？ 咁又未，佢暂时系个 真系未， 佢个水龙头慢咗啫，即系入水慢咗啲啫， 而家 慢慢流紧， 而家好似啲 八十岁嘅阿伯咧，前列腺又唔系提屙一尿咁样喎，一滴等咗五秒先有第二滴喎，屌你乜？呢啲总之仲需要留意嘅。唉，呢节原来够啦，时间我哋下一次翻嚟再倾。